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7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除分赞般若品第32-4。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内空不作大不作小，与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异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不做大不做小，与内空不做集不做散，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做集不做散，与内空不做有量不做无量，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做有量不做无量，与内空不做广不做狭，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做广不做狭，与内空不做有力不做无力，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做有力不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此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真如不作大不作小，与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不作大不作小，与真如不作集不作散，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亦不作集不作散，与真如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真如不作广不作狭，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亦不作广不作狭，与真如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此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苦圣地不作大不作小，与极灭道圣地亦不作大不作小，与苦圣地不作集不作散，与极灭道圣地亦不作集不作散，与苦圣地不作有量不作无量， 于极灭道上帝，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于苦上帝，不作广，不作狭。于极灭道上帝，亦不作广，不作狭。于苦上帝，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于极灭道上帝，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有起慈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四净律不作大，不作小；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大，不作小；与四净律不作集，不作散；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集，不作散；与四净律不作有量；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四净律不作广，不作狭；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广，不作狭；与四净律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有起慈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八解脱，不作大，不作小；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大，不作小；于八解脱，不作集，不作散；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集，不作散；于八解脱，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于八解脱，不作广，不作狭；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广，不作狭；于八解脱，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有起慈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起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四念住，不作大，不作小；于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不作大，不作小；于四念住，不作集，不作散；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不作集，不作散；于四念住，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于四念住，不作广，不作狭；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不作广，不作狭。 与思念住，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思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空解脱门，不作大，不作小；与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作大，不作小；与空解脱门，不作集，不作散；与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作集，不作散；与空解脱门，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空解脱门，不作广，不作狭；与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作广，不作狭；与空解脱门，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无眼，不作大，不作小；于六神通，亦不作大，不作小；于无眼，不作集，不作散；于六神通，亦不作集，不作散；于无眼，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于六神通，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于无眼，不作广，不作狭；于六神通，亦不作广，不作狭；于无眼，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于六神通，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佛实力，不作大，不作小；与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不作大，不作小；与佛实力，不作集，不作散；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作集，不作散；与佛实力，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佛实力，不作广，不作狭；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作广，不作狭；与佛实力，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 依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无妄施法，不作大，不作小；与恒住舍性，亦不作大，不作小；与无妄施法，不作集，不作散；与恒住舍性，亦不作集，不作散；与无妄施法，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恒住舍性，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无妄施法，不作广，不作狭；与恒住舍性，亦不作广，不作狭；与无妄施法，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恒住舍性，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此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佛赐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智，不作大，不作小；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作大，不作小；于一切智，不作集，不作散；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作集，不作散；于一切智，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一切智，不作广，不作狭；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作广，不作狭；与一切智，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此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陀罗尼门，不作大，不作小；于一切三摩地门，亦不作大，不作小；于一切陀罗尼门，不作集，不作散；于一切三摩地门，亦不作集，不作散；于一切陀罗尼门，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一切三摩地门，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一切陀罗尼门，不作广，不作狭；与一切三摩地门，亦不作广，不作狭；与一切陀罗尼门，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一切三摩地门，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此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欲流，不作大，不作小；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不作大，不作小；于欲流，不作集，不作散；于一来，不还，阿罗汉， 一不做急，不做散。曰欲留，不做有量，不做无量。曰欲来，不还阿罗汉，亦不做有量，不做无量。曰欲留，不做广，不做狭。曰欲来，不还阿罗汉，亦不做广，不做狭。曰欲留，不做有力，不做无力。曰欲来，不还阿罗汉，亦不做有力，不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此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经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欲留相、欲留果，不做大，不做小。与欲来相、欲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亦不做大，不做小。与欲留相、欲留果，不做急，不做散。与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亦不做急，不做散。与欲留相、欲留果，不做有量，不做无量。与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亦不做有量，不做无量。与欲留相、欲留果，不做广，不做狭。与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亦不做广，不做狭。与欲留相、欲留果，不做有力，不做无力。与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亦不做有力，不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此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独觉，不做大，不做小。于独觉菩提，亦不做大，不做小。于独觉，不做急，不做散。于独觉菩提，亦不做急，不做散。于独觉，不做有量，不做无量。于独觉菩提，亦不做有量，不做无量。于独觉，不做广，不做狭。于独觉菩提，亦不做广，不做狭。于独觉，不做有力，不做无力。于独觉菩提，亦不做有力，不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此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菩萨摩诃萨，不做大，不做小。与菩萨摩诃萨行，亦不做大，不做小。与菩萨摩诃萨，不做急，不做散。与菩萨摩诃萨行，亦不做急，不做散。与菩萨摩诃萨，不做有量，不做无量。与菩萨摩诃萨行，亦不做有量，不做无量。与菩萨摩诃萨，不做广，不做狭。与菩萨摩诃萨行，亦不做广，不做狭。 与菩萨摩诃萨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菩萨摩诃萨行，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慈祥，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不作大，不作小；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作大，不作小；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不作集，不作散。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作集，不作散。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不作广，不作狭。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作广，不作狭。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慈祥，悲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不作有量，不作无量，不作广，不作狭，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作大作小，与受想行识亦作大作小，与色作集作散，与受想行识亦作集作散，与色作有量，作无量；与受想行识亦作有量，作无量；与色作广，作狭；与受想行识亦作广，作狭；与色作有力，作无力；与受想行识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眼处作大作小，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作大作小，于眼处作集作散，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作集作散，于眼处作有量作无量，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作有量作无量， 于眼处做广做狭，于耳鼻舌身意处亦做广做狭，于眼处做有力做无力，于耳鼻舌身意处亦做有力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色处做大做小，与声香味触法处亦做大做小，与色处做集做散，与声香味触法处亦做集做散，与色处做有量做无量，与声香味触法处亦做有量做无量，与色处做广做狭，与声香味触法处亦做广做狭，与色处做有力做无力，与声香味触法处亦做有力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眼界做大做小，与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大做小，与眼界做集做散，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集做散，与眼界做有量做无量，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有量做无量，与眼界做广做狭，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广做狭，与眼界做有力做无力，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有力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耳界做大做小，与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大做小，与耳界做集做散，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集做散，与耳界做有量做无量，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有量做无量，与耳界做广做狭，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广做狭，与耳界做有力做无力，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做有力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 静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彼界作大作小，于相界、彼时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大作小，于彼界作集作散，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集作散，于彼界作有量作无量，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有量作无量，于彼界作广作狭，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广作狭，于彼界作有力作无力，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舌界作大作小，与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大作小，与舌界作集作散，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集作散，与舌界作有量作无量，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有量作无量，与舌界作广作狭，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广作狭，与舌界作有力作无力，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身界作大作小，与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大作小，与身界作集作散，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集作散，与身界作有量作无量，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有量作无量，与身界作广作狭，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广作狭，与身界作有力作无力，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意界作大作小，与法界、意识界 即一处，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大作小，与异界作集作散。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集作散。与异界作有量作无量。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有量作无量。与异界作广作狭。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广作狭。与异界作有力作无力。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慈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地界作大作小，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大作小，于地界作集作散，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集作散，于地界作有量作无量，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有量作无量，于地界作广作狭，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广作狭，于地界作有力作无力，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慈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无明作大作小，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亦作大作小，与无明作集作散，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亦作集作散，与无明作有量作无量，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亦作有量作无量，与无明作广作狭，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亦作广作狭，与无明作有力作无力，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由其慈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作大作小，与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作大作小，与不施波罗蜜多作集作散，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作集作散，与不施波罗蜜多作有量作无量，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作有量作无量， 与布施波罗蜜多做广做狭，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做广做狭，与布施波罗蜜多做有力做无力，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做有力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内空做大做小，与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做大做小，与内空做集做散，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做集做散，与内空做有量做无量，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做有量做无量，与内空做广做狭，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做广做狭，与内空做有力做无力，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做有力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真如做大做小，与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做大做小，与真如做集做散，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亦做集做散，与真如做有量做无量，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亦做有量做无量，与真如做广做狭，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亦做广做狭，与真如做有力做无力，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亦做有力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苦圣地做大做小，与极灭道圣地亦做大做小，与苦圣地做集做散，与极灭道圣地亦做集做散，与苦圣地做有量做无量，与极灭道圣地亦做有量做无量，与苦圣地做广做狭，与极灭道圣地亦做广做狭，与苦圣地做有力做无力，与极灭道圣地亦做有力做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 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四净律作大作小，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作大作小，与四净律作集作散，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作集作散，与四净律作有量、作无量，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作有量、作无量，与四净律作广作狭，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作广作狭，与四净律作有力作无力，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八解脱作大作小，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作大作小，与八解脱作集作散，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作集作散，与八解脱作有量、作无量，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作有量、作无量，与八解脱作广、作狭，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作广、作狭，与八解脱作有力、作无力，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四念住作大作小，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作大作小，与四念住作集作散，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作集作散，与四念住作有量、作无量，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作有量、作无量，与四念住作广、作狭，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作广、作狭，与四念住作有力、作无力，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空解脱门作大作小，与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作大作小，与空解脱门作集作散，与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作集作散，与空解脱门作有量、作无量， 与无相无缘解脱门一作有量作无量，与空解脱门作广作狭，与无相无缘解脱门一作广作狭，与空解脱门作有力作无力，与无相无缘解脱门一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无眼作大作小，于六神通亦作大作小，于无眼作集作散，于六神通亦作集作散，于无眼作有量作无量，于六神通亦作有量作无量，于无眼作广作狭，于六神通亦作广作狭，于无眼作有力作无力，于六神通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佛实力作大作小，与四无所谓四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作大作小，与佛实力作集作散，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作集作散，与佛实力作有量作无量，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作有量作无量，与佛实力作广作狭，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作广作狭，于佛实力作有力作无力，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以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其如是想：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无妄施法作大作小，与恒诸舍性亦作大作小，与无妄施法作集作散，与恒诸舍性亦作集作散，与无妄施法作有量作无量，与恒诸舍性亦作有量作无量，与无妄施法作广作狭，与恒诸舍性亦作广作狭，与无妄施法作有力作无力，与恒诸舍性亦作有力作无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尤其慈祥，非行般若波罗蜜多。卷第175。